的同事，我的朋友。今天的香港是离我最近的香港。 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20年20人，7月奉献。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是一个星期一，工作开始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调了5次闹钟才把自己叫醒的水水。 很难吗？今天 很难。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昨天发生了大事儿吧。 哈哈哈，什么大事儿？是海滨浴场死了个海蛎子吗？ 是外星人攻打地球。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调频 FM98.2，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首先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关注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和我们的推送。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同时有一个新的消息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的最受欢迎的课表的一个工具课程格子的团队又为我们大家谋福利了，他们推出了格子求职，就是穿衣服格子那个格子，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站网站。同时呢，你如果想找工作然后找实习提高效率的话呢，就赶紧可以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或者在微信上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开启你的求职之旅。那也是希望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格子求职更快的找到工作找到实习。 这段话的重复信息真的很多。格子课程是一个找工作找实习提高效率的网站，那如果你想找工作找实习或者是提高效率，请你搜索格子课程。 又不是我啊，又是我写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个格子课程找到工作找到实习提高效率。 谢谢你把它又重复了3遍。 但是的确是有脑白金的营销文案的风格啊。 太爱那个我们的朋友们了，天哥说我是不是第一个到的，然后 吴鹏说 不是， 不对，天哥说的是我就不信还有比我早的，吴鹏说我，天哥说你厉害，然后天哥又发了一条说 但我是第一个发言的。包括有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列宾、将军、天哥、吴黄，早上好。 嗯， 然后以及天哥说了，点赞啦、刷屏啦，就能进一大堆人。 嗯， 那既然你们都知道的话，为什么不点不刷呢？ 嗯，既然亮亮是第一个送我们四叶草的，那我们就谢谢一下亮亮，好不好？ 谢谢亮亮。 OK， 首先带来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其实想满足一下珊珊的少女心，因为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介绍的这个店你一定会喜欢。 嗯， 最近在成都开了一家大家都争相跑过去拍照的网红咖啡店。其实我挺不喜欢网红咖啡店这个说法的， 我非常不喜欢各种网红店，我觉得这个给他打的标签会降低我对他的好感度。 嗯，我觉得降低你一开始对他的好感度是好的。 对的，对的。 这样 的 话，你不会期待太高。 是的。 然后现在我就把他的照片拿给你看，就会发现你很喜欢。 哇， 是不是很喜欢？ 喜欢。 就是整个的风格其实很淡， 很冷淡。 就大家可以看到，就在在这个图片上出现的，就是他的椅子非常的就是淡雅，就是鹅黄色、淡蓝色、淡紫色。 是的。 然后尤其是它上面的灯光。你看，这是它整个的灯光，它灯光是那种灯带形成的那种灯，就是亮条，嗯，很漂亮。这个咖啡店，你看， 哇哦，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艺术风格的咖啡店了。我觉得手上好像很喜欢有艺术风格装修的地方， 对， 包括你前两天分享的伦敦的地铁站， 对， 还有这个在成都的网红咖啡店， 对， 都是非常有自己的艺术风格。 比如说这儿。 嗯，拐角它的楼梯 是黄色的， 对，楼梯是纯黄色的，和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屋顶、白色的楼梯扶手，就还形成了一个挺鲜明的对比。 嗯，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去咖啡店读书的习惯。 少哎。 嗯， 不是跟你说，就一般偶尔才去一次单向书街嘛， 嗯， 就是书屋这样的地方。 嗯， 对，咖啡店的话很少，因为我觉得咖啡店基本上是约朋友谈事情，然后又时间很仓促，一般我才会约在咖啡店。 嗯， 而且咖啡店很吵啊，比如说慢咖啡，有100个客人，有99个在创业的，聊的都是3亿以上的项目。 但是你不觉得咖啡店的吵很容易让你静下心来吗？你就感觉说，大家你们都这么吵，我要安静。 哦，是吗？ 对， 以前你学习的时候就是这么学的，是吗？ 就是， 哎呀，我学不进去啊，这个我真的看不进去啊，同学们，请你们吵起来好不好？你们吵起来，我就安静了。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哎，我们热门第10了，太开心了。 是吗？嗯，我想热第一。我就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我只想热一，就是热二、热三、热四。送我们上榜一，天哥加油！今天交给你了这个任务。 但我想说，今天真的已经够热了。今天早上我就打开窗帘， 不要再提热这个字了。是吧？ 对，就今天早上我打开窗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还能再热点，你有本事再热给我看。 你不要跟他较劲，我求你了。这样的话变得更热，我会怪你的。但是说到刚才那个网红咖啡店，我觉得它之所以叫网红咖啡店，是因为它很独特的风格，它的照片应该是在网上有很广泛的流传， 嗯， 所以说才叫做网红咖啡店。 哎，但你不觉得网红咖啡店是经常有很多网红去那里拍照才会叫网红咖啡店吗？ 有可能， 对不对？ 这样的装修成这种风格的，它的欣赏水平高成这样的店主会找什么的网红去拍照呢？ 不是，网红都是自发的 啊。是吗？不需要邀请。是吗？ 谁会组织啊？ 不请自来是吗？ 网红肯定是要去就是自发的去那边拍照啊。 嗯， 嗯，然后就是要感觉自己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像这样的咖啡店，难道不应该是人很少的时候才有它的意境吗？包括你拍照也好，或者是进入到里面去读书享受休闲时光也可以。 嗯， 如果人多起来不就没有意思了吗？ 你知道吗？你真的是激起了我一个就是创业的梦想，你知道吗？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开一家就是 人很少的 咖啡店，就咖啡店是无声咖啡店。 嗯， 就不准说话。 嗯， 就进了那家店以后你就不可以说话。 嗯， 你点单都只能通过就是指哪一个号码来点。嗯，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是 只要说话， 大家都不说话，客人都不说话，然后客人点这个，no 这个 这个，最后是收银忍不住了，你到底有哪个？ 收银就被开除。 无声咖啡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就觉得，如果一家店里对没有声音，真的是一件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事。 咱们来做一个无声广播节目，好不好？ 我觉得很棒。 咱们就让空播的那个就七秒那个响两个小时呗。 响彻北京。算了啦，我们好好讲话的哦。再次谢谢吴黄，吴黄说了进热食啦，大家有小礼物，阳光的走一走，点赞不要停，也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啦。因为我觉得我跟水水是在很认真的跟大家聊天，然后很开心跟大家可以一起每天早上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没错， 希望可以帮我们进行分享。 那在这个咖啡店之后呢，我还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是纽约的一个电话亭。就是讲一个故事，就如果现在你在路边路过了电话亭，然后电话亭里的电话响了，你会接吗？ 我不会接。 你不会接对不对？ 不， 为什么呢？因为你冷漠。 大家会接吗？首先要感谢一下吴黄和天哥帮我们回复亮亮，因为亮亮问了说你们是哪个省的电台，天哥和吴黄帮我回答了，我们说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调频 FM982AM927。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刚才水水问我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路过一个路上的电话亭，电话亭里的电话响了，而且电话亭里没有人，你们会走进去接电话吗？我不会。 你不会？ 而且我跟吴黄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很恐怖。因为有很多，你知道，比如说抢劫、绑架，都是用公共电话亭来联系的呀，就在电影里面啦，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在就是鬼片，里面就会出现恐怖片，就会出现公众电话亭响，你接起电话那边是很空荡的声音，我知道你是余饮水，今天晚上一点不像早间节目是不是，今天晚上我会来找你，像不像早间节目， 找你打斗地主。 今天晚上两人打斗地主是吗？打什么？ 就会有第三个你看不见的人。哇，好恐怖。 对呀、就很吓人啊。今天直播间也是三个主持人啊。 六娃你又来了。 六娃欢迎你来。 那其实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电话亭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家的。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接电话吗？我感觉你好像会耶，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会耶。 为什么？你不害怕吗？ 我觉得好奇吧，我真的是个好奇宝宝。万一他是打过来，比如说就是叫 求助。 怎么这么可怕，求助吗？就是随随便便打个电话到公共电话亭求助吗？ 不知道。 那他是怎么记住了那个公共电话亭的号码呢？回拨。 不知道。回拨吧可能。 哎，但是但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就是在晚上大概10点11点的时候，然后我就路过我们家的这个就是旁边有一个电话亭，我们家旁边，哇，吓死我了，天哪。然后有一个女孩在那边用公共电话亭的电话打电话，然后她就是我只能看到她的马尾辫，然后 她转过头来， 贴过去的 还是马尾辫。 她转过头来，你发现她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哇，好吓人啊。天哥说这个电话来自未来的自己， 然后告诉现在的自己说不要胖哦， 不要再长 胖 了， 胖会被吃掉。 怎么着，是宫崎骏里面的女主角的父母吗？胖会被吃掉。 我刚刚做了一个尝试，我想给我们自己送一个小太阳，发现余额不足。我要去冲一下，我要冲一下。 冲一下。 但是我还是先给大家就介绍一下我们现在铺垫了这么久的一个电话亭。其实呢它是在纽约的。 等一下，你到底要不要接啊？你接的时候被我打断了，我说是个求助电话，可是你觉得它会是什么电话呢？ 我就觉得它可能比如说。 你为什么总是还能想起来？我 不管它是什么电话我都会想接。因为首先它对你没有威胁，就它打个电话给你无非就告诉你一些吓人的事儿而已吧。最多了它可以打你吗？这电话对我的威胁还不如你。就见到你你还会揪我打我， 每天都来上节目是吗？可是你见到我揪你打你是已知的事情，是可预期的事情。 不可预期、 这个电话是不可 预期的。你什么时候揪我打我的时候我预料到了。 真的吗？你这次预料到我下期会什么时候打你呢？ 我预料不到。 是不是？那好。 好。 猜着好不好？ 好。好。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话亭呢？ 这电话亭其实。 你没有预料到现在打你。 我预料到了，因为我觉得你的 是吧， 因为我觉得你的耐心也就只能等这么个几秒。 好，我失败了，等着吧。 好，这电话亭其实实际上你还要不要再等一下？ 不，我今天在9:30之前我会伺机的。 好好，嗯。 而且你是直到八点半对吗？今天我们在八点半之前伺机。 好， 嗯。 这电话亭是在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一个当代的艺术作品， 嗯， 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改造，公共电话亭的改造计划， 嗯， 你通过这个电话亭其实实际上是可以去听很多关于移民的录音， 嗯， 这样的录音诉说了很多被记录的移民者的故事，他们的家庭情况，他们在美国的经历，然后从而唤醒人们对于移民问题的一个思考和一个反思。 嗯， 所以如果你路过这个电话亭，这个电话亭的就电话声响起，你接起来的话，不会有一个人真正的在对方就在另外一边跟你说话， 是一段录音， 它是一段录音，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录音非常感人。 嗯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会愿意听。比如说在中国，如果有个类似的电话亭，你知道这个电话亭响起的时候是一段小朋友的心愿，我一定会进去听。 嗯，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觉得我能做到的话，我会帮他实现。哎，这个概念其实不错哎。 我们为什么不在北京搞一个，对不对？ 我觉得很棒哎。嗯， 我们可以选校园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真正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搞一个这样的项目，好不好？ 嗯，好啊。 招商。 有没有天使投资人在看我们的节目或在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投我们吗？ 对啊，吴黄说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你会吓到吗？你真的会吓到吗？ 他还在讲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不接电话是因为他觉得有可能会出现以前电影里出现的各种恐怖的情节。 嗯， 对，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是会吓到他的。 嗯， 可是你介绍完之后他也说了，跟有的博物馆一样介绍一段历史故事吧。 对，是这样的， 有点这种故事的感觉。 嗯，是这样。但是这个艺术家其实他表示，他说移民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但是在全球的范围内， 嗯， 很多大城市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而不是被移民摧毁的。 嗯 嗯，因为最近美国也是出现了一些移民上的问题嘛，对不对？ 嗯 嗯，然后这个装置一直都会保留着，然后里面有70个故事，而这些故事是他们花费了几十个月的时间来收集完成的。 嗯， 啊，是三个艺术家共同去创作的一个作品。 嗯 嗯， 所以这个电话亭在纽约市分布就只有这一个电话亭，对不对？ 就只有这一个，三个电话亭合起来的一个项目。 啊，哦，明白明白。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 嗯，哦， 嗯，是非常人流量很大的地方。 所以说，在北京的话，就类似放在三里屯儿。 类似，嗯， 比较 三里屯儿，或者是，对，差不多吧。 嗯， 嗯，我也想不出另外一个地方了。西单。 西单可以。嗯，西单挺好， 对吧？ 嗯，大家没有推荐的吗？我觉得如果真的还是个蛮有趣的项目。 有趣吧。 如果是在北京做一个类似的电话亭，就是你可以听陌生人的留言，你更想做一个让大家听到什么人群留言的电话亭呢？ 我会希望大家会听大家讲故事，鬼 故事。哎，这个逻辑我们来理一下啊。刚才你介绍完之后呢，大家说不害怕了。 嗯， 天哥说在你接电话之前你也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什么。 嗯， 恐惧来自未知，如果你说了那是其他70个人的故事，我就已知了，我就不害怕了。 对， 对不对？ 嗯。 然后呢，水师说如果在北京搞一个类似的电话亭，他想请大家给大家讲鬼故事，如果是已知的恐惧， 你们会 去吗？到底可不可怕呢？ 嗯 嗯， 会吗？ 谢谢陈连山啊。陈连山说了，嗯，哎，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先送了礼物吗？然后怎么还批评起我们来了？La Dove Dream， 鸽子梦吗？ 嗯， 是吧？ 多芬梦。 多德福是吗？好吧， 多芬啊。嗯， 小林运气欢迎你。大家好，我是新人。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老人，有吴黄，有天哥，是我们很老很老的朋友了，请你们两位帮我照顾一下小林运气哦。 所以我猜一下，朱古力豆的那个创业项目是在方家胡同46号，对吧？ 我们去查一下方家胡同46号是什么。我觉得不见得。 嗯， 朱古力豆他说今天的主题是飞机晚点怎么办吗？我昨天就晚点了，前天也晚点，大前天也晚点，没什么好办法。等。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说飞机晚点了你怎么去让它正点。 嗯， 而是告诉你它已经晚点了你怎么办。 OK， 你没有让飞机正点的能力。嗯，但是呢在今天这个聊这个主话题呢是在8点半到9点半期间。 嗯， 才会跟大家探讨飞机晚点应该怎么办呢，这样的小故事。哎， 嗯， 然后今天八点半之前呢是我跟水顺跟大家聊些有趣的小资讯，好不好？ 对。 嗯， 欢迎小林玉琪哦。 还有 baby 小波，欢迎你。刚才小林玉琪说是一直在酷狗里听我们的电台广播，哎，今早才下花椒直播。 嗯， 为什么呢？是什么打动你？是用个水水天天说，请你来花椒直播看我们的花容月貌吗？水水，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呢、哦。 我是花容，你是月貌。 好的。 嗯。 还有别的排序吗？也没有了吧。 我是花，你是容，我是月，你是貌。 我是容嬷嬷，可以吗？扎针。嗯。 在飞机上安装一个王宝强，人在囧途。 将军还说了，如果在北京弄的话，我觉得不用特定的某个人群，可以设置录音或者是播放功能，每个人都能记录自己的故事。嗯， 可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故事记录电话亭。 嗯，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挺棒的。 嗯， 因为其实你发现，在都市人潮的拥挤的人潮中，总是有很多你想听到的故事。 嗯 嗯，好多伤心人， 好多伤心人， 断肠人。 包括咱们俩在做6月26号生龙夏华特别直播的时候，不是做了一个心愿池的那个环节吗？ 嗯、 小朋友们许的心愿真的很好笑。 对，我还以为你要说真的很好，结果你加了一个笑字。 你猜这么多心愿当中，我说好笑的时候提到的是哪个？想到的是哪一个心愿？ 唐朝。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们6月26号的节目哦，就是我们一直在听一个心愿，然后就是有一个女孩，她的声音还蛮好听的。然后呢，她说如果我有时光穿梭机的话，我最想回到唐朝的贞观之治年间。然后我和珊珊就马上觉得说，哇，说天哪，这个感觉一下子就要气质女神喷薄而出了。然后她紧接着说的是，嗯，因为我觉得在唐朝大家穿衣的风格都非常非常的随意，就比如说都是什么白纱呀，然后什么呀，然后当时的人女人穿着嗯也比较轻便， 嗯， 我就是喜欢那种随意的感觉吧。 对。还说你看太平公主啊，她的衣服啊都是纱纱、 嗯、 看起来很随意。 嗯、 就是追求一种很随意的风格。 看到了吧、 嗯、 我真的是 get 到了她的办公地址。 啊，所以朱古力豆你真的是。说了水水比珊珊聪明，因为水水 get 到了我的办公地址，欢迎你们携手来玩。 朱古力豆真的不是我聪明、 嗯、 是因为你们班都是这个套路。 我的套路不太一样是吗？ 所有的创业者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赶快软职一下。 嗯， 朱古力豆还说了，说我又在路上听你们的节目，香港地铁里的信号算不上好，不过我想说断断续续的也是真爱，所以你在香港哦，可以帮我带点东西吗？ 吴珊珊，我要投诉你。 好的，知道了。 好，我们最后一条小资讯，看一下一个特别有趣的 VR 的设计。人们正在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也就是俗称的 VR, 来让大家意识到在很多肉制品公司动物正在面临的惨状。 嗯， 那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的这头牛，就是完全由 VR 来构建的一个虚拟的那个视觉。然后呢，最近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VR 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公司，他们从一个就是猪肉厂， 嗯， 就是强行的掳走了两只可爱的猪。 吓坏我了。我跟你说，他们从一只猪肉厂把猪肉拼成了两只猪呢。因为你说猪肉厂嘛。 谢谢小林玉器， 谢谢小林玉器刚来、嗯、然后批评我们。 我特别想问，小林玉器不会是我妈吧？ 然后你妈说咱们无聊。 没有，刚刚那个是 Dove Dream 说我们无聊、 啊、Dove Dream 是吧、嗯、小林玉器好像哦，他是刚刚下载了花椒直播、嗯、而且还发了一条说珊珊好美、嗯、 妈。你买这么多金话筒不要钱吗？ 小林玉器，你是鱼妈妈吗？为什么你觉得小林玉器是你妈妈？ 因为我妈叫小林啊。这个连接够不够强？ 那为什么叫玉器呢？ 就是她，我妈很喜欢戴玉。 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所以你是吗？是的话打个一。 那现在我要 behave 喽，对不对？就是我要乖乖的喽，怪不得发了一个珊珊好美。 嗯， 谢谢鱼妈妈。 嗯。 流量看的单位还没有无限呢。 天 哪， 妈你太拼了。 妈单位没有无限。你有没有确认呢？你就 不是啦，不是，不是我妈了，不是我妈了，我妈退休了。没单位。你暴露了吧？对不对？ 好的。他说了我不是你妈。不要在节目里认妈。 我就开个玩笑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好奇头条号。嗯，还趁机认了个妈，真的是。 稍等一下，我还是更想了解一下那个猪肉厂，他是弄了两只猪出来干嘛？ 他是发现这两只猪实在太可怜太可爱，他们就把它给抱出来了。然后抱出来了以后呢，这个食品公司就是很认真的在投诉他们，就认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危害其他的动物以及这两只动物的生命安全的。我就在想说，你们有在意人家的生命安全吗？ 你们是个猪肉厂是不是？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VR 的这个发起人呢，他其实是想通过 V 建立比较真实的视觉的技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那些就是比如说去披露那些就是肉食场啊什么的那种脏的情况啊，动物受到的这个就是环境上的这种虐待啊之类的吧。然后很多呢食品公司呢就投诉，就觉得说你们总是用那种很摇晃的非正常的机位去拍摄，那你拍出来的当然是觉得很恐怖啊。然后现在 VR 的这个创始人他就觉得说，那我们要创造一个比如说比较虚拟的一个技术，让大家通过这种感官来创造。 所以说他们是真的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把那两只猪抱出来了。只有那两只猪吗？ 就他们只抱了两只，因为他们去了两 只。他抱了两只好看的猪，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是。 我觉得这条新闻很过分。其他的猪宝宝长得稍微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来引起大家的关注了。 对，是一个。 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是说真的就救出了这两只猪的感觉。 有可能。好吧。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时段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欢迎于小鱼同学，于484A6D4，问哪个城市的广播？欢迎你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林玉器是男生，知道啦。那今天呢，八点之前先送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一会儿见喽， 终于有新歌听了。 那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起走，只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脸，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你一只手，这种绝不放弃，努力变成属于你的心，把你失去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不管四季变化，我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终于可以说话啦！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周一就很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周一到周五哪一天搞不好就不开心了的水水。嗯， 本来想说我是周一到周五都很开心的水水，竟然还是不要放这种狂言了，是吗？ 万一哪天情绪低落，那不是打脸吗？ 对，成人不能做太打脸的事情。 那今天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全国最受欢迎的课表工具课程格子团队为大家谋福利啦，他们推出了格子求职，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那大家如果想提高效率的去找实习找工作，就赶快到百度去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格子求职，然后开启你的求职之旅。 是的，格子求职。 OK， 刚刚我看到大家就是在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啊， 是的， 也是发现人越来越多了，很开心。 对， 也要感谢刚刚送礼物的各位朋友， 还有包括刚才玉四 B A4A6D4，你可不可以改一个昵称啊？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昵称改一个，我们或者是你告诉我跟水水，你希望我们叫你什么？你看，比如说在乌房啊，他的名字就非常非常的好记。然后新进来的那位十四级的朋友，你也得改一下，要不然我们俩念不了你的名字。还有小林、天哥， 蛋好 都很好记啦。我们想跟大家交朋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名字改一下啦。 好，谢谢小林， 好不好？包括呢，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记得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觉得好听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和分享，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每一次直播了。 我觉得小林有让我在想，现在的卖玉是不是很赚钱啊？ 怎么着了呢？ 我觉得他很大方呢， 他一直在送礼物，是不是？ 他真的很大方， 卖玉很赚钱呢。因为前段时间那个有一个新闻，有一个阿姨摔碎了一只标价30万的玉，然后后来是专家来评估，那只玉的价值应该在18万左右。 OK， 就是玉店的这个标价的问题有引起一些小小的讨论。可是其实卖玉赚不赚钱这件事情另讲了，因为玉无价嘛。就你也没有办法说卖玉是赚钱还是不赚钱， 只要他愿意买，不是说我卖的是假的。 对， 只要是真的，就比如说本来我1万进过来，我100万卖给你，你愿意买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不对。 不对吗？ 不对。 我会被投诉吗？ 我觉得不能这么夸张。要不要那么夸张？ 我就是口碑不要了。我就是要赚你这99万。 除非你这块玉有故事，就是我觉得它是有附加值，要不然市场定价还是要遵从一个规则啦。 天 哪， 我觉得你们这些搞创业的人都疯了。 为什么？ 除非有故事吗？所以有故事就可以提到99万。 比如说它是章子怡随身携带的玉，你是不是就可以花更多钱买？ 是。但你怎么证明呢？ 章子怡发小视频呢。 OK， 我以后决定叫 Verona 了。 好 ，Verona，OK、 okay?。你叫人家 Verona 了呀 ？Verona，Verona， Verona 很洋气。Verona，OK，OK、okay, okay,。吾皇是什么呢？ 我们叫你熊猫好不好？ 叫你酱好不好？ OK， 那在这个翻滚朋友圈的时段当中呢，很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关于好奇心日报这样的一个 APP 里面的有一个专栏叫做好奇心词典，我和珊珊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词典。对，那今天分享的第一个词呢叫做不懂。什么是不懂呢？ 什么是不懂？ 一个艺术欣赏领域挡箭牌词汇，使用方法略有差别。用在当代艺术上，主要以看不懂为什么要值4000万，这破玩意儿我也能搞的民间愤懑为主。用在电影欣赏上，主要是以看不懂烧脑太牛了的乱吹就胡乱吹捧为主，一种奇怪的镜像。 主要是在艺术欣赏领域的时候用来当挡箭牌是吗？ 对，不懂 不懂。你会在看的时候说不懂吗？ 我会，因为现在有的东西我真的也搞不懂。 如果说看不懂，反而说明这件事情很高级，对吗？就你看不懂的那个对象，比如说如果有一部电影我说我看不懂，难道不是觉得那个电影拍得很牛吗？就它不是平铺直叙的讲故事，而是有一些隐身的含义需要你去思索，这样子 我觉得是吧。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你也看它，你也得看它是高深的深刻的看不懂，还是它就是差到你这么真的不懂。我觉得现在在电影院 为什么能拍成这个样子， 就在电影院我常常会觉得说真的是不懂，就不懂这样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我昨天去看了那个《明月几时有》，做一个小广告。 不是说挺好看的吗？ 很不错。 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不是广告了，这是自己水水的一个推荐。对， 明月几时有， 他觉得很好。 颜值爆表的一部剧。霍建华、彭于晏、周迅。 将军提到了《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其实《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应该就算是那种你看不懂，但是它其实拍得很好， 多看几遍， 不看是看得懂的， 多看几遍，我看 再加一些影评， 我看了4-5遍吧。五遍，有，然后你就看懂了，你会发现反正前后是联系的。 我想问一下，我看了4-5遍吧，5遍，这一秒当中你是数了一下自己看了几遍吗？ 对，我是稍微回忆了 一下，记得住自己每一次看吗？ 因为《盗梦空间》比较特别，因为《盗梦空间》是这样的，我在看《盗梦空间》的时候，当时它上映的时候我在伦敦，那个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是我记得好像是2011年的时候吧，还是2010年，我有点忘了，大概就大二大三的样子。然后我在英国看了一遍《盗梦空间》，没有字幕，然后纯英文的。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装，你知道，我就特别装。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就跟我在中国的一些朋友说，我说哇，这部电影真的非常棒。我说你们一定要去看，就情节非常的跌宕起伏，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来中国以后，我就陪我朋友去看了一遍，然后我发现加了字幕以后，我第一遍真的是没有看懂。 你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看了一遍是吗？那也挺好的呀。 然后后来我发现看了第二遍以后还是不懂嘛，然后后面我又刷了3遍。因为我不是跟你说过，就是那个很长的名字叫做克里斯多夫诺兰，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 诺兰。 对，他的电影我就很喜欢。他的电影是很容易看不懂了。因为他关于时间的表述很奇怪。 就是时间 经常套来套去的。所以不懂这样一个词你学会了吗？不管是愤怒还是说怎么样的语气说不懂。 欢迎你哦，天哥说了也不一定，包括那个刚才你说的卖玉的价格，他说曾经有一只猪用鼻子画画而卖出天价，我觉得这货自己也不懂自己画的是什么吧。都是噱头噱头。好吧，天哥说云图穆赫兰道，他这是在 推荐电影。 云 图也是很神奇的一部电影，就是哇，琳达西来了，谢谢琳达西送那么多女神。你是真的是看不到直播间有一个女神，所以你才会送这么多女神，同样也谢谢你。 首先呢，然后再换一下依山傍水，他说注意看我的名字，他的依山傍水呢，山山的山是我的山，水水的水是水水的水。他说你们能猜到我 是 谁吗？ 依山傍水， 依山傍水应该是有昨天跟咱 们一起在一起 的，是我们 未来的孩子吗？ 谁会跟你有孩子？我觉得依山傍水应该是有可能昨天跟咱们在一起的新朋友， 有可能 点子。 有 可能 吗？我觉得没可能，你不要再乱认了，我们都已经开始 认 妈 了。依山傍水你是谁？又你是谁呢？来继续分享这个好奇心词典吧。 OK， 你来一个。 好，我来一个。我看看哪个我比较喜欢。 我看看哪个我比较喜欢。 比如说知吧，我先来分享一个知，就支出的知。 嗯， 知，消费升级量词。 嗯， 无论是啤酒还是咖啡，用上这个量词的店铺单品价格都会比网站上翻个四番。 那啊，一支是吧？就是一瓶啤酒，跟一支啤酒， 对， 听起来就不一样是吧？ 哎，这个真的很敏锐耶，你会发现好像稍微贵一点的地方，他们真的会用支，对吗？ 好像是。冰棍呢？ 冰棍儿。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儿化，来，你要的冰棍。 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你说冰棍儿的时候，是咱们小时候吃那种冰棒，现在吃那种就冰激凌才叫冰棍儿。然后如果是冰棍的话，就是一个冰的棍子才叫冰棍 啊。鱼四把它的名字改成了依山傍水。 哇， 厉害了！ 谢谢你哦，爱你哦， 爱你。嗯 嗯， 一瓶冰棍。 当你把可乐或者是什么饮料放在冰冻层够久的话，它真的会变成一瓶冰棍。 那就是真的冰棍了。 那就是真的冰棍。 没错，谢谢段点。 哎，将军说辣条呢，一只辣条，一只辣条。辣条之所以不能用汁，是因为辣条一般情况下吃一只是不够的，所以要做消费升级的辣条，他们会做小包装。小包装的辣条就算消费升级了， 同等的价格买到更少的辣条，你会更开心。 是的， 对， 谢谢大橙子送的四叶草，谢谢断点送的四叶草。然后那个像，我觉得用汁这样的词，并不是说很多店把酒变成汁就会卖得更贵，是如果是对这些东西有一些要求的人，的确会寻找不同的量词。你觉得呢？ 比如说呢？ 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量词？我真的觉得一定有，然后我在脑海当中一直在 search。 有。 嗯，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量词，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像比如说什么呢？ 大家帮我们想一想好不好？ 哎，大家这样想一下好不好？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用过的最奇葩的，或者是别人用过的量词有什么？就是惊到了你的耳朵。比如说依山傍水说一根笔， 一根笔是吗？ 一根笔有点不太通， 一桶面 ，但是一桶面听起来就是像方便面的感觉了耶。 是的，比较合理。但是林达西说了，送了一个喜欢你，如果说送了一盆喜欢你，送了一群喜欢你，送了一堆喜欢你，我觉得也不错。 对， 快送我一堆喜欢我好不好？ 一揽子，一揽子是蛮好玩的一个量词。 是的，就各种各样的量词，咱们俩可以想一下，如果想起来的话，再随时跟大家分享。我有看到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好奇心词典里的那个词汇，综艺感。什么叫做综艺感呢？ 哎， 综艺感。 等一下，你先让我就是还不知道这个词的时候，你觉得我们两个有综艺感吗？ 我觉得有。 有吗？ 有。 那我听一下什么是综艺感。 我觉得我们俩的综艺感在于重复。重复还有出其不意。好奇心词典给出的综艺感叫做自嘲能力加刻薄指数加正常生活的30倍抓马加会玩狼人杀。满足这四条，您就是有在现在的综艺荧幕上面有综艺感的人。 如果满超出去了呢？ 那 就是除了这四 条，那就是大张伟。 你来粉丝， 你 来粉丝。 林达西说：“珊珊有综艺感， 珊珊有， 水水也有啊。” 我觉得珊珊很符合其中的一条正常生活的30倍 抓 马。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哇！有感受到30倍其中的一倍吗？ 但是珊珊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别的女孩都是喜欢加一些清纯的戏啦，或者是一些羞答答 的 戏啦什么的。珊珊喜欢加暴力打人的戏。 哇！ 珊珊，那我觉得你的人生其实到后来会挺凄惨的。你想，如果你都已经到40-50岁了，你还要做打星，是不是还蛮惨的？ 那时候就是颤巍巍、颤巍巍的。 掉个 什么腿都特别累，手都攥不直， 掉个威亚。 一条鹅，吴皇说，刚才有问大家说有没有听过什么特别有趣的量词，吴皇说小时候说了一次被家人记到现在。 你要叫人家 Verona 了。 一条鹅 sorry Verona Verona Verona 的中文不够好是可以理解的啦。一条鹅 OK。 林达西说珊珊不是女生，哎。 算了吧，我也不争什么， okay, 好不好？ 那我接着刚刚那个知的那个量词，再分享一个消费升级死角。就是一个季度就要抛弃的那种白 T 恤，然后高度尴尬的写字台，家里用了20年却依然走得快10分钟的旧钟表，等等，使用频率很高的凑合事儿，然后这样的日用品，就是死角。我家还有蛮多死角的， 比如呢？ 比如说钱包，钱包就是我的消费死角，我不会换的。钱包是我不会换的， 我也不会换， 因为我觉得换钱包真的是就好像就是不会像换其他的换的那么勤。怎么了？ 你看断点。 林达西说珊珊不是女生，林达断点说是女士。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他们这个生和士的这个量词用的。 谢谢你哦。 突然尴尬了吗？是。 我是女生，可爱的女生，我是女生，什么的女生？到底什么女生啊？林大西说 ：“No， 白 T 恤特别适合水水，水水待会儿给你发个升级的白 T 啊，他要给你推荐白 T 了。 ”OK， 好。 你会有很多消费升级死角的， 我有。 你觉得买了之后对你的生活真的有用处吗？ 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就是电子产品的消费升级。因为真的很烦，就是你觉得买一个手机你用不到几年你又要得就是换，你知道吗？我就很喜欢那种买过来你就不用再换的东西。 其实像我也是，我觉得一个是我已经用习惯了，然后第二个是好像就是念旧的情节吧，觉得没有必要换，因为它有实用功能啊。我的钱包真的用了很久，而且我的钱包是都快用脏了，本来是买的粉色的，就现在变成粉黑粉黑的，你知道吗？而且我的钱包上面它本来有那个装饰，那个装饰还掉了一半，我都不想换。我就觉得很烦呢，换钱包，而且钱包就是装钱的东西嘛。我现在就基本上是不太装钱的，比如说我就出门，我一般情况下只拿一个手机，我的手机壳可以拆下来，然后拆下来之后呢，里面有一张银行卡，然后有300块钱。 你还带300块钱吗？ 因为就怕有的时候买点什么东西，它又不能微信支付，所以带点钱这个样子。 OK， 然后你这地方还可以插卡是吧？ 对，还可以插一张卡片。 这真的是好方便， 我就不喜欢带包包出门。 我最近变壮了，是带来了我的衣柜的被迫的消费升级，因为我很多衣服都穿不了了。 是的，是的，是的， 很烦。所以我最近准备瘦回去，因为穷嘛，也没有钱买衣服。还是瘦回去好了。 对，我还是喜欢 Water 淡蓝色，他说的是美少女，谢谢。刚才蛋蛋也说了，说只有老婆不用换。这个觉悟还是挺高的，谢谢 Verona。赞扬我勤俭持家会过日子。And 断点，你在说了我是女士之后为什么对水水提出了这么高的赞扬？ 昨天我 在你看节目的这几分钟当中，你是怎么判断出水水肯定是很专注的人？ 我也不知道哎。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来，断点回答一下。我真的也没有发现我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哎。 天哥也是不喜欢换东西的人，他说我的钥匙链应该能用到死。 但是昨天我一直在叫你女士啊。 可以呀，公共场合当然要叫女士啦。因为的确是女士嘛。朋友之间没有必要吧，断点。这样没法做朋友哦。 OK， 好，那接下来再收再好。这个词厉害了，但有点广告嫌疑。我们先招商好了，我们招完商以后，然后我们再念。 先招商， 这个可以念吗？ 不可以。 哦，不可以吗？ 我觉得非常不可以。 好，那就下一个吧。 好的。 好，英文名，一个谦虚国度两难的陷阱。取一个常见的英文名，则容易跟公司其他无数的 Jack、David、Alice 混淆。取一个剑走偏锋的名字，又容易给人留下这个人博取关注的方式好奇怪的画面。 你的英文名是什么？ 没有英文名。 我也是。 对，我们不是之前不是在节目里聊过了吗？ 我也是没有英文名，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而且我觉得珊珊外国人名也挺会念的。 珊珊。 珊珊珊 珊珊 珊 珊珊 珊珊 珊珊 珊珊，对，各种不一样的 珊珊。 好。 OK， 接着来。粉丝关注比，微博账号性能比指标，粉丝数与关注数 比值超过500是网红的起步价，比例是2:1是普通的用户，而如果一个账号关注人数大于粉丝数，基本上就等于是说是僵尸粉无疑了。 应该是，哎，你的粉丝关注比是多少？你现在没有评价价值，因为你的微博刚刚复用，可能没有多久。 我的粉丝和关注比大概是在15:1。那你猜有多少个粉丝？ 15、30。 有15个粉丝，我还没有怎么太关注人了。 明白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啦，水水的微博叫做鱼饮水，就是鱼喝水的那个鱼饮水，然后我的微博叫做吴珊珊双子座。我的粉丝关注大概是6800:300。 哎，我很想问一下，为什么段姐又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了？ 他说因为你不喜欢换东西啊。 对对对对， 他就喜欢换手机换钱包，然后他刚才水水分享了说自己不喜欢换钱包不喜欢换手机。 但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很喜欢把一个东西赋予特定的意义，就是像你说的麦玉的那个讲故事一样。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钱包是宽宽当时就是他去欧洲旅行的。 宽宽是水水的朋友。 他去欧洲旅行 的。他的朋友都喜欢用叠字，比如说他的朋友叫宽宽或者是珊珊。 或者是水水，或者是铮铮， 或者是铮铮。 所以点子麻烦改一下名字，好吧？ 林达西麻烦改一下哦。哇，林达西说我的名字是不是刚好 Sam？ 连英文名都要这么凑吗 ？Sam，Sam，Sam，Sam， 好嘞。 是 OK 的，是他当时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买给我的，然后他当时就买的这个品牌是一个白色的袋子，然后他就说，他说水水，他说巴黎正在下雨，他说我顺便把那个白色的袋子也寄给你了，上面有巴黎雨水的味道。 哇！ 然后我收到那个袋子的时候，那个袋子真的是被雨水打湿的感觉，然后就是很皱巴巴的嘛，然后我就闻到那个味道，是真的是有一股霉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霉的味道了。我觉得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捂着了。然后那个钱包我就一直用到现在，然后我觉得我应该10年之内也不想再换了。 那个袋子你有留着吗？ 那个袋子我当时有留着，后来被弄丢了。 好的。然后刚才提到英文名的事情 ，Water 淡蓝色说了，水水可以叫 Water Water。Water 淡蓝色还说了， 珊珊可以叫 Super Woman。 哼，才不是呢。然后挽回说了，关注多是博爱。我刚才不是提到了粉丝关注比这件事情吗？关注多其实，应该是对世界的好奇心比较强吧？ 我觉得不是，就是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比如说你的粉丝是有2000个，然后你关注了1000个，我觉得人是没有办法关注1000个人的，就关注1000个人是一件让我觉得不是特别真诚的行为，因为你想1000个人，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你才能刷到每一个人的，因为你关注了人家，你不可能说一年都看不到人家，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大概可能你还是要计算一个自己的极限， 那如果是你的朋友，比如说新认识的朋友，他说，哎，珊珊，我关注你微博了，然后你应该怎么回复呢？ 会回关。 你并不想，你会回关吗？ 会回关。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每个关注你微博的人，你都会回关的话，你不关注的人会很少， 但生活中碰到啊。 不，很多哎。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很多啊。 没有吧，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极限就认识几千个人。 你觉得关注几千个人 OK 吗？ 我觉得不 OK 啊，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关注你啊。 有可能啊，像咱们从事的这种行业，大家会用微博嘛？比如说将来会有更多的主持人、更多的表演行业的人关注你，这种你不回关就很难办，你知道吧？ 回关啊？ 回关多少呢？ 就回关 有极限吗？ 我不知道哎，所以这个问题让我还挺烦恼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社交或者这方面我有点太较真儿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性一点， 去尝尝， 去关注，去关，不要害怕。 有可能，我觉得不需要关注太多的人。你看段念说了，说不需要关注太多人， 对不对？ 要关注值得关注的人。将军还问了，咱们用其他的社交软件吗？水水你应该是用的，对不对？ 对，我用的。 但是现在好像不太好弄了。 对啊， 对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大家可能要知道，就是其实虚拟社交和现实社交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更偏现实社交一点。虚拟社交最近就是有让我觉得比较烦恼的一点是，我觉得好像自己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上面了。因为我发现就是真实的生活当中见的朋友越来越少。全是在微信上聊。 不是挺好的吗？ 不太好。 多么省事儿啊。段点还说了，你看他说人一生其实一辈子常联系的人很少，虽然来来往往过客几千人，我觉得这也是我跟水水有相同的感受吧，就你的人生会认识很多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在你的生活圈子里，像一个那种大 大的瓶子，很大很大肚子的那种瓶子，形形色色的人装在里面，可是这个瓶子的口很窄，就这么这么多的人，最后只有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二十个人从那个很窄很窄的瓶子口掉出来，掉到你真实的生活当中，而那些瓶子里的人就消失了，实际上就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我每一次觉得他就是照片 P 的太过，或者是你要不要就真的就是这么就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就是 bubble 一个泡泡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有一次一个回答让我觉得挺 有，你就是一个很 bubble 的人呢。 我有吗？ 你自己那篇自评说我是一个很 bubble 的人呢。 我说的是十二月份出生的人很 bubble 啊，有可能。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看到我照片的这些人，他有大概两三万的粉丝吧，类似于，然后他就说永远不会见到，永远不会见到， 好吧，咱们要不要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条吧？因为我觉得大家不太喜欢听歌，就希望听到咱们俩聊更多，我们就满足大家的小小心愿。今天是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奇心日报》里面的好奇心词典，他们都会对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词做一些新的定义，很有趣的解释。 对， 比如说了， 就是、重新定义、 我蛮喜欢这个的，国产欧洲小镇，各大热门旅游城市基本款揽客手段。欧洲城市地标展览中心，时而能见到红底黄字的横幅飘扬在荷兰风车下，山寨的味道浓烈，但作为蜜月照取景圣地，养活了一批婚纱摄影师。 我昨天刚去啊。 你去哪儿了？ 蓝港。 蓝港算是吗？ 蓝港当然算典型的 国产欧 洲 小 镇啊， 是吗？可是你知道我说的国产欧洲小镇是什么意思吗？我理解的是在很多欧洲的小镇，其实欧洲人并没有那么重视他们，是国内的旅行社把它变成欧洲著名小镇的。 是吗？ 有些小镇我感觉好像就并没有那么多欧洲人，就去了之后全是旅游者啊。好像是有这样的情况了，改天可以开一个旅行专题，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国产的欧洲小镇，或者是欧洲小镇那些我们了解和不了解的小事儿，好不好？ 最近有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就是我一个朋友去做领队了，然后带着一些客人到欧洲去玩，然后呢我每天都要在工作的方面和他就是收到他的一些照片，然后我就真的是觉得欧洲现在的这个季节好凉爽好美啊， 好凉爽是不是？北京好热，这几天呢北京好像进入持续高温阶段了，也希望大家在工作的路上可以避暑防热，希望大家即使这么热的天气可以过得清清凉凉。 没错，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我们超级帅超级优秀超级棒的许可，和珊珊搭档来聊 是的 飞机晚点怎么办这个话题，然后我明天和大家再见。 今天呢送大家一首歌叫做少年，来自许巍。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不知道这个周一的早上，大家有没有一种心中踏过万匹马的感觉？ 为什么呢？热， 因为 要热又要工作。 这个心情，对对对，主要是热，你知道吗？心情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这个工作，不知道大家自己准没准备好啊？一周，哎呀，很漫长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是吧？ 我想知道、哎。 对对对，反正大家早上好啊！不论怎么样，我们都得继续过，这就是人生啊。 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许可能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进入我们直播间呢，所以请允许我们好像又做了一个开头。 对对对，请允许我们 给大家打了一个打了几 请允许我们每个半点都给大家一次完整节目的开头。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二八或者是 AM 九二七。FM 九八二对不对？ 对对对，FM 九十八点二 ，FM 九十八点二，AM 九二七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了。那再一次呢，提醒大家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全中国最受欢迎的课表工具课程格子团队又为咱们谋福利了，他们推出了格子求职，是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想高效找实习找工作，就可以在百度当中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开启求职之旅，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格子了。 哎呀，这个说到求职是吧， 嗯， 说求职还是这不是毕业季了吗？是吧？ 对的，毕业季人差不多了，我觉得好像求职的人都已经落定了都。 对，你想啊，一批人毕业了是吧？ 嗯， 一批人又刚高考完。 嗯， 哎，感叹呀、啊。 有一种就是那种世事变迁，然后一代轮一代的 感觉。对啊，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最早的时候，老师说这句话没当回事儿，那时候觉得我太天真。 嗯 啊，当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老了。 嗯， 就是你发没发现，其实。哎，其实有的时候啊，真是作为从我许可来讲，这个普通人嘛， 嗯， 哎，对社会还是挺不明白的。这有时候啊，感觉活不太明白啊，不知道肯定没有大家活得明白。 慢慢就明白了，你还小吗？你才多大呀？ 啊，还有一件事我也不太明白。你说本来就求职吧，本来就挺漫长的这个过程哈、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投个简历，不一定是在同城嘛， 嗯， 你要去别的城市参加这个工作，boss 给你打个电话，人事部啊，特好啊，你想去单位，你比如说你投了那个简历了，人给你打一电话，人说哎，明天那个早上八点行吧，杭州那边，我说行啊，我说今天订个飞机票吧，是吧，咱就订个飞机吧、嗯、啊，订个飞机票，订个下午五点的，大家到了机场咔开始下雨，哎呀，雨不停了。 许可，你这话题引得好长呢、我真的是给你一百个赞。原来你是在这往引话题问是吗？ 很值啊，这个。 到了机场，到了机场。 好，到了机场了，然后就、注意听啊，这引话题了，然后注意听啊，然后这呢就咔开始下雨，哎呀，我就说这个延误了，心情啊又如一万匹马飞过，你知道吗？心里，哎呀，然后你知道这延误吗？ 还是奔过，这次是飞过。 对对对，然后呢，你问机场人员，机场人员一般都告诉你啊，他们也不敢确定，因为没办法，你知道吗？这天气谁能控制？你也不是说啊，是雷公和雷婆的这个孙子，然后你也不能说别下了，所以你在机场也是万般的无奈。哎，这个时候呢，你说 你该怎么办？ 哎， 啊，就是咱们今天，所以就是说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遇上了飞机延误，是吧，珊珊？ 是的，飞机晚点。 嗯，你会采取什么办法消磨时光呢？我们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啊，你消磨时光的办法来跟我们互动啊。 好，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给大家一些数据啊，因为我觉得像飞机延误这样的情况真的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大家知道吗？数据显示不是错觉，所以说你听到的这样的广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的通知您， 好像 您乘坐的982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在此我们深表歉意，请您耐心在候机厅内休息等候通知。 不是真的， 就这种，是不是 真的？珊珊，你 很烦。 不是真的，很像，你知道？哎，说实话，珊珊，你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你碰上这个延误？ 我碰上这种延误，跟天哥的方法一样，看982。 啊，天哥说看982，哎，挺好啊。天哥，你这也是，很支持，流量多哈。 对，我会逛街啦，在机场里面，我会挨个的商店逛一圈。 如果你要碰见那种机场很小，没有商店， 很崩溃。有的那种机场真的是很小，可能就只有两三个登机口，就是你进去就能看到整个机场。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就最好是在之前用 iPad 或者是用手机下载一些电视节目 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那种时候我本来就焦躁，我会看不进去书，我就会很想用比较快的方式去打发时间。 嗯， 可是我时间过久，比如说什么8点呢，8个小时、10个小时这种，那就不能只看电视或只看节目 了。那你眼睛都晕了，手机都没电了。 哎， 啊， 哎，有人打游戏，啊，是不是？ 将军说打王者，哎，这个在中国机场可以啊，永远不怕晚点，你晚点吧，反正我打着也挺爽的。 对，反正我回家也是打这个，是不是？ 你看这吴黄说逛机场啊，啊，其实很多机场设施还是很齐全的，活着玩手机。啊，就是说一边玩手机一边逛逛吃吃 就可以了。 啊，我觉得呀，啊，我跟你说一个极端一点情况，你们这都属于比较幸福的延误啊。 嗯， 我有一次啊，在一次那个国外，因为是我自己去嘛，然后也买的便宜的机票，一般都是红眼航班嘛，就晚上的机票。啊，对，因为我节约成本，这实话实说。 然后延误到蓝眼了是吗？ 没有，他实话实说啊，外国机场里边10点以后，所有商场就关门了。 对， 你们有想象过一种绝望吗？就是你到了机场，5点钟到了机场之后，然后他9点半吧，9点多，反正就开始下班。外国人就比较讲究这个，你知道吗？他讲究自己生活，对，到了9点就开始收摊。然后呢，等你全办完手续安检，因为很慢嘛，进去的时候啊，大部分店都已经关了，只剩2个便利店在开。 嗯， 这时候你很纠结，第一，国外网不好。 嗯， 你说打个王者那就别说了，你刷个微信就不容易了是吧？你也就能刷个微信，看视频也不行啊。你想你拿那路由器那不行啊，那小子。然后后来呢，你说你买书全关门了，逛店全关门了，就连最后我想吃饭全关门了。 嗯， 然后我去那个便利店买一个那个泡面，你知道吗？还得尽快，你知道？不是，那服务员一边在那收摊，我一边在那拿泡面，那个服务员都 quickly 就是 off 了，就是关门了，就这样。然后我说热水呢，就是热水也剩最后一点，还好运气好，你知道吗？就是外国反正热水也不容易，你知道，拿着那咖啡机，拿着那咖啡机弄了好多热水。 他们竟然有泡面。 对，拿着那咖啡机的日本那种小桶那个， 嗯， 然后我就煮了一个吃。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无穷无尽的等待，因为那天航班是从波兰飞过来晚了，没办法，飞机还没来呢。那怎么办呀？只能等啊，你说对吧？我跟你说，那才叫无穷无尽的等待。你就看着这商场，其实那个 你无穷无尽等待的时候，有钱哥已经无穷无尽的送了很多礼物了。 啊， 谢谢 啊，谢谢礼物啊。然后那会儿就是你感觉整个那个机场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购物机场，你知道吗？但是全关门了，你能想象那种感觉？ 是在迪拜转机吗？还是 没有，在一个就是那个当时是，那应该算哪个国家的机场 不重要了，然后呢， 反正 很大的机场， 对， 但是都关门了。 对，都关门了，然后，然后你就是知道那种无奈，就是你只能坐在椅子上。 嗯， 然后很多，对，很多你旁边的人，还有团，还有旅行团，集体，因为他们也得买这个航班嘛，就是 N 多中国人，就语言无障碍那种感觉。然后外国人呢？外国人很逗啊，外国人延误了就好像适应多了，就在椅子上躺着呀，地上坐着，就各种睡，你知道吗？而且外国人这手机网好啊，他可以看各种东西，外国人就喜欢弄的。 网真的好吗？ 对，外国人他们有当地的那个，对，他有本地的。 嗯， 哎呀，然后你知道那种情况很无奈，你也不敢睡着了，因为就我一人，他没有导游催我，我得吃个醒了呀。 嗯， 然后就一直等等等，哎呀，等到一点一两点才飞， 嗯， 其实也就飞两个半小时就到。然后早上五点钟就到， 一两点才飞。你本来订的是几点机票？十点多是吧？ 本来是差不多十点半、十一点。 那你这延误的情况算好的了， 嗯， 你只是买不到东西而已。回头我跟你讲一个我延误的情况。在这之前呢， 嗯， 你不是说外国人的那个延误的情况也很常见吗？ 是。 其实有一个数据是全球最大的航班数据库 OAT 的月度统计数据，中国机场和中国航空公司基本是排在航班准点率的最后几名的，这是事实啦。 哦， 嗯，今年六月全球准点率表现最差的30个机场，中国占的还蛮多的。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说，反正挺多的，就是在中国的确飞机延误的情况比较多。那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大，地方广， 地方大， 天气没办法， 航线多，然后天气比较不可控， 嗯， 是吗？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航班 延误 的情况啦。我遇到过最夸张的一次，其实前几天就应该有一大波人在延误，就北京下暴雨那几天，暴雨天真的没有办法飞了。 那几天反正延误，好多朋友也是刷爆了朋友圈。 是的。然后我经历过最夸张最夸张的一次延误，我真的要疯了。就那次是我跟我导师要去出差，然后我跟导师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们三个人出差。我的导师呢上错飞机了，我们本来应该是三号航站楼。 不是，那检票怎么检的呀？你们上错航站楼。 他去错航站楼了。我们去长沙出差，我跟另外一个老师，我们俩在去了三号航站楼，然后进入了安检，然后登上了正确的飞机，已经坐下等待他，问我导师你在哪儿？结果我的导师说我去错航站楼了，我在二号航站楼，所以我就换了一张机票，我已经坐在飞机上了，咱们直接长沙见吧。这是阿姨老师。然后过了大概40-50分钟之后，他说那我先飞喽，你们还没有飞是不是？他就飞走了。然后我的航班延误了8个小时。 你就坐在飞机上等了8个小时， 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 他不让你下去， 他不让我下去，等了8个小时，这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本来我们是正确的飞机，我上来之后等了8小时，我当时走错飞机了，他飞了，我就更觉得崩溃了。待机等还好，不公平啊这事儿。 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说做人啊，像要淡然接受这一切的变化。 可是那次经历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下了飞机之后，大家都去排队，可能是比如说问问怎么住啊、怎么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我一句话也没有问，我就直接去便利店买了4瓶啤酒，然后坐在机场外面的那个椅子上面喝完，然后出去订了个酒店住，第二天早上赶着飞机走的。 啊， 就真的是很想放松。 哎，其实很多人啊，遇上飞机延误是一回事儿，起码你是要飞嘛。 嗯， 还有很多人去机场接人碰上飞机延误，你知道吗？这也是很可怕的。 哦，这种情况是吗？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大家怎么度过啊？大家如果有这种接人遇见他航班延误，这其实也算延误了。你们会怎么打发呢？对， 但是接人遇到航班延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看一下那个航班管家？ 没有啊， 看看什么？ 是这样，你比如说啊，一般人，比如说咱北京，我就那次亲身经历，我去接人啊， 嗯， 他飞3个小时，我起码飞机还有1个小时的时候得出门吧，我不能说到机场我半个小时出门。 确定他起飞了对吗？ 飞了，在空中呢， 嗯， 就已经在空中往这边飞呢， 嗯嗯， 然后我就出门了。因为北京当时下着雨嘛，我还不知道能不能降了，然后他说出门了嘛，对，对，然后我就开车去了，开车到了航站楼很早，因为咱们航站楼说实话啊，北京航站楼真是很人性，真是， 对，挺方便， 很多茶饮吃饭的就一直开着，你知道吗？恨不得24小时。 嗯， 到了那儿之后呢，然后就在那儿等，结果呢说这个飞机啊，还有我到那儿可能还有半个小时到， 嗯， 我说那先吃点吧，是吧？ 嗯， 那会儿还没有农药呢，你知道吗？ 嗯， 那会儿还没有农药这种游戏，嗯，对。我说先吃点喝点吧。 你很会打农药吗？ 最近不打，太生气了这个东西。 为什么？ 老遇着坑，你知道吗？就赢不了，你说就非常生气，这个一天心情都不行。对，然后 就晚上打，睡觉之前打。 哎，更不行啊，睡不着觉啊，打。这哎呦， 中午打就是只影响半天的心情。 那不行啊，下午开会这生气啊，你这个你这心里。对， 谁都说打农药能解决一切问题， 啊，哎，现在我觉得打农药能产生一些问题也得没准儿。 嗯， 然后结果你到了那儿吧，先喝点东西是吧？一般喝个咖啡嘛是吧？那会儿也是可能有点钱啊，现在就绝对不会选择这个。 嗯， 然后那会儿就喝个咖啡啊，等 等等等等啊，发现这个时间到了啊，这飞机一下去看了一眼还没到， 嗯， 后来就说可能是延误了，但是飞机你知道吗，他一般都没写那个就是延误，他没有那么准时， 嗯， 飞机上的人呢要手机关机你又打不通、 嗯、是的， 哎呀你就在想这个，然后你就给航空公司打电话，他们就说啊那个航班飞机已经飞了，但是这个就是说在哪儿就是还没到可能、嗯、结果又过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啊，然后呢你手机响，你接的那个人给你打电话说，喂徐克尔，说你到了吗，啊备降西安了啊，第一次备降西安了， 嗯， 然后我说哇那你这还能不能飞啊，我说那就是因为我是接人的时候就已经是11点，晚上11点去的机场、 啊、 我说我当时等到的时候已经12点半了，十二点半了，我一特别好的朋友，然后 男的 、哦、然后后来就是说后来他就是说，他说那个我就是我这人吧是这样，今天出去这事儿必须得给他办了、 嗯、 要不办我心里就一直弄着这事儿。 你还得等着人家说， 对还得等 着。回家吗， 我那我回家万一 好几个小时呢， 不是那我回家如果他要又飞过来我还得再过来，那我回家是睡是不睡啊，你知道吗，这很尴尬这种问题。 嗯，好吧。 然后呢我就说，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可能要安排这个住宿了什么的。我说行，我说那这样吧，我说你要是安排住宿真要住下了明天早上来那我只能回去了对吧、 嗯、 我也不能在这儿等了、 嗯。 后来我就说行。然后过，因为安排也很慢嘛，他们就在飞机上等啊、嗯、过了一个小时，基本1点半2点了。两点的时候，然后这个当时他说啊，说又要飞了，说又要飞了，飞机又起飞了、 嗯、 因为当时雨小了一点啊，然后又等飞了一个半小时，又打一电话说现在备降那个内蒙古了、 嗯、 又飞到内蒙古，然后等会儿一直飞过来是早上5点多，你知道吗、 嗯嗯、 我就在那儿喝了7杯咖啡，吃了2包薯条。 天那七杯咖啡， 没你必须得一直在这，要不好意思。 哇，你人好好哦。 就是没办法。 以后恶劣天气，我可以请你去机场接我吗？ 你晚点到。 徐可只接这个活，恶劣天气 那个时候、啊、 机场接人。 那个时候，后来总结一下，那时候还是太年轻，你知道吗？太年轻了。 嗯、 现在啊，嗨，喂，先生飞了吗？啊，行行，你到了我去吧。就是你到机场了，你在那出机、 啊， 我再过去就行了。 尤其是我更方便这样、 嗯、 因为我家住在望京。 哦，那你简直机场就2分钟。 对，2分钟也太夸张了。 对，开玩笑这种、 嗯、 就是但是很快。嗯， 对。不管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一个小时跟大家聊的是飞机晚点成了家常便饭的情况、 嗯、 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发时间或者是帮助我们减少这样的可能性吗？我们也收集了一些方法，比如说第一个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嗯， 叫做在购票的时候对比延误可能，从开始就减少延误的可能性、 哦、 大家会这样的小操作吗？ 哎，是现在你很多买机票不都有那个延误率多少多少吗，你要买小的延误率什么小于95%那种， 是 基本就不会延误啊。 是的，那其实国内有常用的这种查询航班信息的查询工具啦，两个 APP 航旅纵横非常准，他们是具体到延误数据上，同一天同一架次航班非常准，和航旅纵横给出的历史准点率不一样，原本准点率达到50%的，比如说 MU8508 次航班，在其中在非常准里只有17%，这可能跟双方回溯的时间不同有关。但是在延误数据上，就不同的这个软件，我就不跟大家具体的去分析他们的数据做得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提醒大家可以在刚开始购票的时候就通过一样的一些工具来判断一下他们延误的可能性和准点的可能性， 根本上拒绝这个啊， 哎，从开始就要杜绝 延误的可能。 好， 嗯， 好吧。 嗯， 还有第二个经验是、 嗯、 有一些经验不一定每次都对，但值得考虑。一般情况下越早的航班越不容易晚点 啊、哦、早上航班，哎，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 很多人说买航班你买早晨吧、 嗯、 是吧，就是这样。 嗯，比如说因为一个机组通常是每天飞4个境内的航班，你下午出发的航班是上午从别的地方飞来的，即便你的出发机场天气好，空域资源不紧张，前续航班的延误也会让你的航班无法准点起飞。 嗯， 所以说但是早班的飞机呢，比如说早上6点出发，前续航班通常前天晚上就到了，准备的时间很充分，一般情况下没有极端恶劣的条件，极端恶劣的天气状况的话，该飞也就飞了。嗯，如果真的有是有特别特别着急的事情的话，可以订 也就费事 儿的好航班， 对， 就费事儿了。 对，一般哎，一般都是这样，就买火车票啊、航班啊，都是能早上。 嗯， 哎，但是火车很少延误是吧？ 火车很少延误，最近有一点点小小的延误。 是吗？ 是的。 反正我记得那会儿我去上海就买火车票，嗯、高铁， 啊、对， 我天，坐7个小时 ， 对对对。 现在好像会短一点吧，去上海。 高铁还是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高铁这件事情我很喜欢， 六个多小时吧， 我超级爱高铁。 哎，但是珊珊啊，其实是这样，我觉得高铁就是控制在5个小时以内还可以。 嗯，我有一次去杭州也是坐高铁，5.5个小时。 嗯， 其实还是前两个小时还可以，后几个小时挺无聊的。其实， 但是你知道高铁推出了那个卧铺吗？ 啊，高铁还有卧铺啊？ 高铁现在咱们中国推出了新型的高铁列车动车组吧，然后有卧铺了。就是那种纵向的卧铺，而且不是横着的，是跟你的那个车前进的方向是一样的，这种纵向的卧铺，上下两层，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接受动车时间更久一点，就去更远的地方，像上海我就更愿意接受。 所以你不太喜欢坐飞机是吗？其实 我不太喜欢飞机，因为飞机的话我要去机场，我不害怕高。我的原因是在于我去机场要去很久，然后还要安检又比较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去机场还要等。 飞机真的是省事儿啊，我1.5个小时就能到。一般坐高铁就 是你加上你去机场的时间安检的时间其实就差不多，哎，很多地方都差不多。高铁的话你只要到了北京南站安检又很方便，进去然后上高铁，只有关键是你可以提前5分钟10分钟到，是赶得上的。进去之后坐下然后吃完那么难吃的高铁饭， 你可以买个别的早餐嘛，是吧？ 就是高铁饭实在是比较难吃。其实那点事儿说了，北京上海很快就3小时了。哦，现在是 什么呀？高铁三个小时吗？ 现在高铁3个小时吗？ 因为我上回是这样啊，我是买的先去杭州， 3小时不可能，3个小时。 对，我是买的先去杭州坐了5个多小时，然后杭州又买了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又坐了1个多小时，这加起来不7个小时吗？差不多。 你说的是北京上海的距离很快就只用3个小时了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飞机是3个小时啊？嗯， 飞机好像都得飞2个小时吧， 2.5到3个小时之间。 多少公里啊？2000多吧。 嗯， 飞机小时1000。 但是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比如说你飞机延误的时候怎么办的21个小方法当中呢， 嗯， 第三条就是遇到极端的天气还是优先选择高铁，因为糟糕的天气呢是航班延误的一个重大因素。如果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有雷阵雨或者是大风雾霾天气，那就尽量避免搭飞机出行，改乘高铁。而且我真的很爱高铁。 其实说实话我也很爱高铁，因为我比较怕高。 啊，你怕高吗？ 对，我游乐场不敢玩。 不要在这儿主持。 游乐场不敢玩，你知道吗？ 不要在这儿主持。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我也不太敢玩游乐场了，现在上年就不敢玩了。 飞机场我一去啊，我就想它赶紧飞起来之后到地儿，赶紧到地儿，就是。 嗯。 就浑身紧张。 嗯。 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啊。 好吧。来吧，我们继续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在可以避免 飞机延误的时候啊。 比如说买延误险， 哎，这你买过吗？ 我没有买过， 从来没 有买过。 买 所以我比较想了解一下，跟大家聊聊，你们会买延误险吗？ 对啊， 你买过延误险吗？ 这延误险到底能怎么着？是能赔钱？ 以及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最长延误过多久啊？我真的很想听听比8个小时长的，因为我就8个小时延误的那次经历让我很痛苦。 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你要让我打王者荣耀打8个小时，我都无语了。 大家都觉得王者荣耀很生气啊，刚才你在分享完之后， 哎， 那个还有一个 你这么想，你这么想，你打8个小时啊， 嗯， 说实话如果8个小时你专注在干一个事情 啊， 你一本书都能看完了吧。 对啊， 对吗？你一本书都基本能看完了， 8小时可以做好多事情。 对啊，哇塞，这个反正我觉得你这个珊珊，你这个当时要买个延误险你应该发了，这机票回来了 啊。 对， 来吧，买延误险这件事情，大家说了说，如果有买延误险的习惯， 嗯， 也不要找太折腾的。就当时我买了延误险，并不一定会特别的有用吧，因为有的延误险好像很麻烦， 嗯， 比如说有的延误险需要寄一堆材料给保险公司，延误之后还有惦记这种事情，也未免太累了。你看，我就觉得延误之后，我本来就很疲惫了，身心俱疲，我就很不想再去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就当时直接买了啤酒在机场外面喝了就回家了。 不是，你这是挺洒脱的，你这个 我就第二天换张机票就好了。 嗯 啊，就大家如果买延误险的话，也不要太在意延误险的赔付了，就会让人陷入一种双输的境地，延误了旅途，劳顿耽误事儿，不延误了似乎损失了钱。嗯，不要在意太多。如果要买的话呢，可以买比较省事儿的延误险。 嗯， 现在提供延误险的渠道通常是银行、信用卡、保险公司微信公众号以及一些第三方的服务。使用一些附带延误险权益的信用卡买机票，就有机会激活延误险。那不同银行呢有不同的适用规则和范围。 嗯， 各种各样的银行都有了，需要手动的提交赔付申请。微信上的会比较方便一些，比如说这个境内的航班，微信保险都是自动赔付的。 嗯， 延误后微信给你发红包。哎，有这个功能吗？ 不是，这挺好啊，这你下次都买上这个，你这学到了啊，大家以后拿微信买，这还有红包。 哦，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微信公众账号， 公众账号是吧？ 众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的保险公司在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里面提供的延误险，比如说众安。 他的微信号是马上飞，提供包年的延误险12或24次。太平洋呢也是提供包年的提供包月的延误险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有兴趣买延误险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啦。 嗯，可以去研究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啊，刚才说在机场， 谢谢贤哥。 谢谢。在机场附近你可以干活看书，但是呢说不要坐在值机柜附近。 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挺对，因为你坐是值机柜附近，你始终有个神经在紧绷着。你想啊，这个人说如果你要搭飞机出差啊，不要让延误打乱了你工作的节奏。你可能比如说有标书要做是吧，有文章要写啊，有这个报价要提交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工作你要做，但是延误已经发生了，与其浪费时间你跟航空公司说呀，因为他也飞不了嘛，你还不是静下心来处理一些你工作，毕竟时间是你自己的是吧。这大概也是你改变这个拖延症啊，提高时间利用率的好机会。 那在那个时候就是会难免想着我的飞机要飞了怎么办呀，我会不会赶不上飞机啊，这个。 所以就是说坐着离值机柜台远一点，让你忘记了这是在机场。 万一真的忘了呢，就我的意思万一真的忘了赶飞机呢，就是他说什么，尊敬的许可旅客，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所以所以人家后半段有一句啊，珊珊，当然也别太远，不然听不到登机通知就麻烦了。延误时啊，你通过各种刚才所说的 APP 都不能保证能实时，只看他们有可能错过这个航班。 其实如果你都已经登完机了，然后在登机口附近等了好一会儿了，然后这个时候哎，最后延就没有登上飞机，听起来又会很崩溃。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一小时跟大家聊的是飞机延误怎么办。像刚才许可说的这个情况，如果你要处理工作或者是看书的话，不要坐在值机柜台附近，其实讲的是一个心理上和心态上的问题。 对，就让你不要被那个所干扰是吧。 对， 我觉得 接下来呢一会儿九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探讨，当飞机延误的时候你心理上出现了一些什么烦躁。怎么还打了个嗝呢许可，你这是 想到那个当年延误的感觉就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小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在九点之后继续跟大家聊。这个时候呢送大家一首歌，叫做一生中所爱。 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啊，一周快乐，我是许可。 好嘞，一山报纸说了，没人回答我，你刚才问了什么呀？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再问一次好不好？我们俩就立马回答你。我们现在呢，这个时段跟大家聊的话题叫做飞机晚点怎么办？在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要告诉大家了，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是 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全中国最受欢迎的课表工具课程格子团队为我们推出了格子求职，是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也想高效找实习找工作，赶快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在微信中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开启求职之旅。我看到了一山傍水，问的是水水呢，水水在每周会有两天只跟我们工作一个小时，剩下一个小时有其他的工作要忙，所以说可以理解哦，这个小时是许可，你仔细的关注一下许可，许可也很可爱的。 对对对，也不用太关注啊，关注我就有点紧张，你知道 可不可爱？你觉得你自己可爱吗？ 我觉得 还行吧，是吧？哈哈，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还谦虚了。 咱们这一个小时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如果你遇上飞机的这个晚点，或者说你看我这嗝怎么打不完了，这个飞机晚点或者延误啊， 我这个小时的搭档是一个边打嗝边说话的搭档，我觉得蛮可爱的。 对，紧张弄得我自己现在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就是 没事儿，怕什么呀？就这样，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当飞机晚点的时候有什么的办法可以让你不那么糟心。哎，因为大家如果飞机晚点的情况下会出现各种烦躁的情况，尤其是身体会出现烦躁的感觉嘛。每次出门的时候计划带着电脑要工作，计划带着书看几章，但实际上如果在机场坐上几个小时，那种难受的滋味绝对让你没法静下来干任何事情啊。如果 就是因为你原本计划好这会儿要走，结果没走， 对，会出现各种烦躁的情绪。 想留不能留是最寂寞。 哎，唱歌可以不打歌， 这个， 要不你就唱着主持好 不 好？ 不能不能，这唱歌我觉得继续，就是他唱的时候不打歌，你唱完换气的时候就打歌，你知道？ 不换气儿，来吧。我觉得大家在飞机晚点的时候是一定会产生烦躁的情绪的。一山报纸还说了，节目没有固定的主持人吗？怎么一个小时这个一个小时那个？基本上 有啊，水水是固定的， 有了，对，水水是固定的， 我是代班， 对，然后我跟水水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其实我们都是同事了，然后都是在不同的时段跟大家聊天，大家可以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就是微微一笑的主持人群，或者是九八二的每个主持人，因为许可在微微一笑也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我们频率也是有其他的节目的，叫做漫游嗨翻天。 这就不用宣传了，这不太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怕什么呀？ 好，反正多多锁定982是吧？ 嗯。 他说：“珊珊，你突然下许可一下就好了。” 你说出来我就没法下了，我本来是计划的。 哦，是这样啊。哎，说下一下很管用啊，就突然间。 可是下不了啊，对不对？算了，我不会下你、 我可以假装那种受惊吓感觉，会不会？就是。 你马上要打嗝了，我告诉你。你神经病、 啊。不是。 徐克，你抽抽干什么？ 或者就聊着聊着，突然。 说什么事情都很可怕，对不对？比如说，当飞机晚点的时候，你会产生很烦躁的情绪，可怕吗？ 其实归根结底啊，就是你产生很烦躁情绪，就是说白了，没有一个你特别喜欢的项目可以在机场干。 哎，人家有原因的，烦躁的情绪一般有几个来源，首先是饿。 哎。 小苹果问了，说珊珊是90后吗？我是1990年出生的，算90后吗？ 啊，都这么自曝年龄，这么直接啊，珊珊。 我不太介意年龄的事情。 这个说句不好听，真是。 别这么逗啊！ 不是，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太逗！我的麦都倒了，我这是打跌麦克风，你知道吗？ 哎、真的，我这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对不起大家啊，这个。其实是我诚心给大家制造的笑点，这个 那也挺难的，要不然你先歇一会儿，我教你一个治打嗝的方法， 好好好好 一个土方法，我有试过，不知道有没有用。哎，大家有没有试过？ 突然吓一下， 大家有没有试过？你许可比我小，许可91还是92还是93的，我忘了。九几啊？ 我不知道啊， 还是 我98呀。 你好，相约98。 相约再见，相约就怕， 相约在金色的银河里，相约在银色的银里。 反正我出生的那年啊，是听的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歌，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问自己 是否真爱着你。来，再来上面，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好的， 唱歌不打歌， 就这样了。 好， 我说你唱好不 好？ 好 ，you yeah， 要 new freestyle 吗 ？OK， come on， you shaking 那个皱么皱么皱么皱啊。 唱歌不打嗝，你打嗝好像真好了这会儿。 没有没有， 但是一不唱歌就有一种要打嗝的欲望，你知道吗？ 那就唱吧。 哎，最近你看小黄人了吗？ 小黄人上映了。 哎呀，小黄人上映了，里边小黄人还唱歌了，你知道 吗？ 啊，对，就唱这个，特别逗，你知道？ 你唱的会不会太敷衍呢？ 不是，真的是这样。让大家看看，我就不多剧透了啊。 好吧，那我去看，然后我唱给你听，好吧？ 好好好， 蛮爱唱小黄人的，拜拜， 就这种。哎，你用这个播这个词去。 烦躁的姿势一般有几个来源？哔哔哔！首先是饿呼啦啦，神 呼啦啦， 就是 真很哎，真的很萌，你知道？ 你只要不好好说话就不打嗝。 哦，对对对， 不 好 好 说 话， 不好好说话，来啊，又又来开始。 嗯，那饿呢？除了代表腹中空空的感觉之外。降低的肝糖原水平会让下丘脑发出信号。即使我们是地球， 下丘脑这是哪儿啊？ 下丘脑应该是你的脑部某个 部分。是在我后边是吧？ 就是让你。你必须这样唱是吗？必须这样主持，我觉得特别棒。 我就感觉到我的脑后勺的波，你知道吗？ 你插扣一定要就是总是这种风格， 好 不好？ 就挑战一下我自己， 特别棒。 来来啊， 就即使是我们地球生物链顶端的人类，也会本能的到处想要找吃的。 对对对，生物链顶端。 飞机延误的时候，饿。这个时候就不要尝试买沙拉之类的东西来果腹了，因为清淡的沙拉或者是干净卫生的选择，它只能填饱肚子，没有办法让血糖水平快速提升，短时间之内没 办法改善烦躁。这时候就要用各外卖平台，是吧？开始点外卖。 在机场呢？ 哎，你在机场试过拿外卖吗？ 可以用吗？ 哎，有没有人试过在机场拿外卖平台？有没有人试过？ 大家是不能，他怎么安全进来呢？你都已经飞机延误了。 啊啊！你说里边不行，我说外边吗？外边， 我的天， 但是可以送到 吗？ 你想一想， 我觉得不， 我觉得没有商家去送吧，这太贵了吧？ 要吧？ 这他摩托车停哪儿？在机场？ 摩托车停哪儿啊？就是因为在机场有很多吃的呀。是的， 好好好， 主要中国的机场很方便，就有很多各种快餐店，一般人也会选择就快速的果腹。哎，谁到了机场还专门点个外卖呀、啊？是不是、啊？ 对对对、嗯， 一般会带过去或者在那儿吃。 啊， 天哥说许可现在咋的了？跟上个时段完全是两个画风。 就是因为突然因为打嗝，你知道要换一种主持风格感觉。 嗯，对嗯，好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比如说在机场延误的时候，大家会出现烦躁的情绪。嗯、第一个来源是饿、嗯，已经讲了，你饿的是因为你的血糖水平比较低，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脑电波，告诉你你的本能，你要到处找吃的。这个时候建议你不要吃那些什么特别健康的食物。 嗯、 这个时候呢，就找那种哎特别能够快速的提高血糖水平的，比如说能量棒、士力架。据说他也是苹果的 CEO 蒂姆·库克开会的时候最爱的一种零食，这种食物热量高，但是可以更快的转化成能量，可以消除饥饿感。 哎，真的是，我有一次就吃这个，嗯、特别管用，特别快，真的。 嗯。嗯，或者是你知道我在机场的时候就很爱吃比较垃圾的食品，就是 很能打发时间那种感觉， 就是很有那种幸福感、啊、 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另外呢，如果你原来的航班因为不再用餐的时间，所以没有餐上的这个机上餐食，即使改签的航班是用餐时间，飞机上也不会给你吃的、 嗯、 啊。所以不吃东西真的会挨饿啦，就希望大家可以还是保护好自己的小胃。 大家一般不有那种零食吗？什么豆子那种，哔哔哔哔哔，给你那种小豆子啊，小辣豆啊，对对对，小饼干啊。 嗯，幸福终点站是慕少花发的。这是一部电影吗？他说就是滞留机场的顾客的、 哎、 旅客的故事。 不是幸福终点站，等会儿再说啊，特别感人的，我看过那个。 好呀，好呀，待会儿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来。 好好好好好。 Verona 说大家关注点点分享抢红包啦， 嗯， 快啦，帮我们关注一下好不好？王子也来了，说哎呦哎呦你来喽。小苹果说了可以，但是要加钱 哦。 美团外卖的小黄人，百度外卖的小红人，饿了么外卖小蓝人，顺丰外卖小黑人，只要价钱高， 顺丰还有外卖啊， 地方都会给你送过去。顺丰有外卖，有外卖吗？ 下次我跟你说，我一定要在西藏，我跟你说爬着半山腰，我试着点开这个外卖平台，我加钱。 哎，你要试一下外卖平台，你是不是太拼了呀？你还要爬山是吗？ 我加钱，我就等着看哪个小人在我面前出现。哎哎，真的，广告商怎么没有这么拍的？哎。一个人拍，哎，你想啊，所有外卖广告，你现在这么拍， 爬珠峰， 对，一个人现在爬珠峰，队员爬到一半，晚上饿了，他们就说这怎么办啊？这时候点开一个外卖平台，比如说啊，随便点开一个，点开之后啊，我们来看看这有没有啊？你不可能有吧？叭一点开，哇，附近多少多少公里，然后你就等啊，你点一个试试吧，然后结账完之后说这得多长时间呀？结果什么什么外卖，45分钟必打，然后等一会儿看那个山坡上。有一个外卖就爬着那个，你知道吗？爬着上来，然后给你的外卖，然后拿走了。哇，这广告太硬了，你的 很棒。 哎，真的，我应该去广告公司，我感觉真的，哎，太硬了，真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登山队员为什么还不是送外卖的小哥？身体素质好？ 没有，他只能登到半山腰嘛，他们还要往上上，就 是 讲究这个 外 卖，天南海角都能到，对，都能到。哎呀，我跟你说，这就好像早年我看有一些那个网络。供应商你知道吗，拍这广告的时候就是这样。 小苹果指出了这个逻辑漏洞、啊、在那种半山腰很偏僻的地方你没有网络。 中国联通覆盖中国每一个死角。 你这广告太硬了吧，哪有中国联通的广告啊。对不起移动大哥啊，我没有广告啊， 对不起啊，希望投一下。现在好像信号好不好不知道，你有卫星电话吗？可以。 王子，王子，你看出来我今天身边不是水水了吗？你怎么还在问水水问题？太逗了，跟水水长得难道很像吗？ 自从 BGM 脸水水应该不 是 很像，我觉得头型就不是很像啊。 嗯嗯，好吧，刚才说这个是饿的问题， 好， 就是告诉大家饿的话， 咱这饿问题过不去了，赶紧、 哎、对， 老被我打岔。 会有什么样的烦躁情绪呢？ 嗯， 比如说嘈杂的环境也会导致烦躁。如果降噪耳机不能缓解的话，嗯、流行的冥想呼吸法或许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嗯 啊，不是机场有个冥想室吗？ 没有，你可以自己冥想啊，冥想不分地方不分人，好不好？来吧，圈儿来了。圈儿说水水呢，水水今天只有一个小时，后一个小时是许可陪我一起陪伴大家。 嗯， 小苹果说我觉得只要是有网络的地方外卖基本都可以送过去，现在的外卖很强大。对，我也相信他们现在很强大。然后陌上花发说还可以去问在云端里的乔治克鲁尼，他扮演一个拆分公司的专家，以飞机为家。 哦， 哇， 这没看过这个。 以飞机为家，他如果碰到延误的情况，哎，那也无所谓了，反正飞机是他家嘛。 对， 嗯， 坐在上面感觉挺好意思的啊，感觉。 对吧？ 嗯，挺舒服的。 快递的瓜说了，哎呦，你们怎么都不给我们转发呀？快点快去转发，好不好？ 嗯、 我点名了，王子、陌上花发、小苹果、圈儿、吴黄，你还在吗 ？Verona、天哥， 还有刚才碰到的谁，反正你们再帮我转发一下好不好，谢谢了。 嗯， 刚才说到冥想可以缓解烦躁的情绪，冥想怎么冥想呢？可以把注意转移到呼吸本身，进而让周遭的环境不影响自己。在公共场合冥想的话，准备工作建议戴上耳机和眼罩，同时利用手机应用帮助自己。比如说有手机应用叫做每日正念，就是帮助冥想的。它的基础入门课程呢，翻译自美国声誉度很高的禅修大师杰克康菲尔德和塔拉布拉赫两人的作品，每节课在10到15分钟之间，除了让你感受到平静山水、云海之图，在冥想音频的背景音乐中还加入了不同的白噪音，比如说湖水、仙泉、你的湖水，你的湖水是金泉是字是吧？ 哎，流水，流水是声音， 咕嘟咕嘟 啊，不对， 咕嘟吧，应该 是那种吗？ 好了啦， 啊，对，反正模仿不出来。哎，流水声音真的很难啊，我可以模仿鸟叫那种。 哎，谢谢友情哥的这个红包啊， 好，谢谢啊。 好吧，哦，原来王子说了，大家不点声音不好意思是不是？ 啊，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人家既然发了，就是希望大家领嘛。谢谢有钱哥，也谢谢大家帮我们转发和领红包。来吧，其实我还蛮想试试冥想的，觉得那样的音乐的确有点让你立刻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会放松的情况可能会缓解焦躁。哎，或者是呢，化学物质和药品也可能会带来这个舒缓的情绪，缓解烦躁的感觉。比如说最简单的是喝可乐。 那不能像你延误8个小时喝可乐，你喝胀了又飞起来，你不用飞，你人直接飞起来，然后飘着你去了。 二氧化碳是不会飞起来的，二氧化碳空是44，比空气重。你喝二氧化碳是不会飞起来的了，你冲的不是氢气。但是呢，可乐当中除了有糖分可以让人快乐之外呢，咖啡因是一种很重要的成分，可以使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增加警觉，使人警醒，有快速而清晰的思维，增加注意力和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这个时候再去看书、玩游戏或者是工作，可以让自己从嘈杂的环境中对脱离出来。巴菲特说他一天要喝5罐可乐。 有钱吗？任性啊。他喝那可乐可能没糖啊，没什么的。 哎，真不是。他说如果我吃芦笋啊、西兰花啊能多活1岁，那我还是会选择喝可乐、吃巧克力，尽管这些会让我少活一年，但让我快乐，这是我的选择。这是巴菲特。 所以他现在活的还是挺久的。 对，这是巴菲特今年在股东大会上面的这个原话。 哦， 你知道吗？可乐喝下去45分钟会完完全全吸收，最后进入骨髓并保持一个较高的剂量，半衰期大约3个小时，喝一罐可乐基本能持续1-2个小时的效果。 兴奋吗？就是 会比较，对，就维持像刚才说的那种状态啦。增加警觉度啊，让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比较兴奋啊，等等等等。对了，为了避免可乐中的碳酸和糖影响牙齿健康，可以用吸管喝可乐 啊。对对对，说不用 牙，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当大家在机场产生烦躁的情绪的时候，给出一些小建议了。比如说，你饿的话，就一定要吃东西，最好吃含糖量比较高的，可以快速提高血糖水平的。如果你厉害的话，你可以开始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是， 当然了， 最后 简简单单的喝一罐可乐 或者咖啡，是吧？哎，你看啊，珊珊给大家分享完这个，咱就说刚才那个什么啊，就说那《幸福终点站》的电影。我跟你说，那个电影是汤姆汉克斯演的。当然你不算作他的明星情节，就是他之前不演阿甘和那个拯救大兵嘛，他那个。然后，我第一次看那电影呢，就特感动。他是讲的一个什么事儿啊？珊珊是这样。他好像是一个国外的，他去一个国家旅游，结果呢降到那个国家了，飞机已经，就是说比如说他来中国旅游，他降到中国了，结果他在过安检的时候不得拿那个就是那个护照嘛，他的国家就在飞行的这12小时之内政府破产了，你知道国家倒闭了，就跟冰岛似的，他的护照都不被承认了。你知道吗？因为他那国家就不行了。然后那国家那护照什么时候能管用呢？就等着国家什么时候政府这个政权恢复，你知道吗？就什么时候有这个外交馆，然后才能恢复。那这会儿怎么办呢？那你也不能坐飞机再回去啊，因为你这护照没用了，对吗？你也不能进去，所以他永远就在那个你过了安检之后那个区域，当然有吃有喝那种地方啊。然后呢，他的语言呢，大家还听不懂，他还不会语言啊，会不会语言具体这事儿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交流不是很方便。然后呢，他当时就在那里边。在那里边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说，那他身上带的钱有限嘛，你知道吗？而且信用卡全没用了，就国家都倒闭了，你知道吗？那银行也不行了，然后他就得在这块得活呀，他得生活呀，每天一天三天， 他一天三顿饭在这儿，对吧？ 嗯。 然后另外呢，他一天也得住在机场， 嗯， 对吧？就是，然后他就想办法挣钱。 你描述着，我好像看过这部电影。 对，然后他就得开始挣钱。后来他就想怎么挣钱啊？国外那个就是说，你把那个车推那手推车， 嗯， 当你推车不得压一个硬币吗？ 嗯， 很多人懒得还回去了，他就帮人还回去。还回去之后，那个硬币你不就能归你自己了吗？ 嗯， 他就靠这个挣钱，就每天帮人推那推车。刚开始哎，就很勤奋的推，在机场很多人后来都认识他了嘛， 嗯， 就是很勤奋的呀，就帮他推这个，你知道吗？ 嗯， 他每天推这个，然后就挣了一点钱，哎呀，特感动，然后吃个汉堡，特饿的时候就是一点点他养活了自己，你知道吗？ 嗯， 就是哎呀，特别感动在这里边，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幸福终点站嘛。然后在整个好像还邂逅了一个什么呀，就是机场的那个，反正有点浪漫的情节。 嗯， 然后呢他可能是跟一个当地的妻子离婚了，他是去那块怎么着， 嗯， 还是去看孩子。当最后这个电影的结尾就演到他当最后可以出去了， 嗯， 那边好像国家部或者说外交部那边通过了就可以了， 嗯， 当他踏出机场打上出租车，我记得特别清楚，打上出租车的那一刹那啊，他当时就是跟他说你可以从机场出去了，当时泪流满面，汉克斯那演技嘛， 嗯， 然后可以从机场出去的时候，好像机场里边还邂逅了一个女的， 嗯， 然后机场外边好像他是他儿子，还不是一孩子还是妻子来接，反正具体我记不清了，好多年前 在机场里待的都生了一孩子呢， 没有没有，好多年前看的一电影啊， 嗯， 他去那块儿，然后去那块儿的时候 是叫幸福终点站， 对，叫幸福终点站，汤姆汉克斯演的， 对，因为 Corona 有在求电影名， 啊，你现在查就可以查到，对对对， 嗯， 然后呢他就后来演到他上出租车那一刹那， 嗯， 就没了， 哦， 这个电影特别感人， 是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可能也会去看一下了， 嗯。 你看王子说了，说我朋友一般不吃 KFC， 去机场必须吃，这是姐姐的 开封菜是吧？ 对，开封菜，嗯，必须吃那个能提高血糖水平的，让你心情愉悦的一种食品，才可以缓解焦躁的情绪。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去高铁站或者火车站吃这些东西都吃不踏实。 为什么呢？ 你永远感觉就是说你永远感觉是在那个就有点焦急，在赶。就是我吃不踏实， 嗯， 你知道吗？ 如果可以早早点的，就是早早的到达火车站， 那个，地方 或者是机场的话， 就是 可以坐下来好好吃。 对，就是如果你有赶的这些事情的话， 嗯， 我会不踏实。 嗯，明白，我特别理解你的意思。 嗯，对， 对对对对， 就你知道有事儿，你知道我有个准确的 ending 的时间，我要吃完，我要去赶飞机或者赶高铁， 嗯， 就不能特别轻松的放松在那里吃。 对， 如果真的很想去的话，就可以早点去了， 嗯， 或者是偶尔哎特别没有预估准这个路况。意外的早到了，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可以好好的在那儿待着吃会儿东西。 对对， 嗯，而且王子还说了，在那边还比较贵，的确是这样， 嗯。 那关于飞机晚点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小 tips， 嗯， 我觉得可以咱们快速的跟大家过一遍啊。 好好好，咱们 机场是一个特别适合练习拍照的地方。 啊哈， 嗯， 啊，就拍自拍， 对， 拍照片，嗯。 比如说喜欢飞机的人呢可以拍飞机， 哦， 文艺的人可以拍离愁， 哇， 运气好的可以拍明星， 就那种拥抱啊那种感觉，哎呀， 特别爱自己的可以拍自己，毕竟机场的装修和环境都比较现代， 啊， 比较适合做背景，而且大城市的机场同时都是大设计师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地方。 对， 对， 比如说 T3 首都机场 T3 和苹果飞船新总部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 啊， 诺曼福斯特。北京新机场的这个设计师则是已故的 凤凰， 扎哈， 那个， 哈迪里德，我还没有看，嗯。 北京新机场 是这样， 他用过 是是 对七个多少个长廊， 嗯， 组成了一个大致形状，反正大致形状是个凤凰。 嗯， 新机场是，嗯， 应该还挺漂亮的。 对， 那除了拍照之外呢，你还可以备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比如说平板电脑，还有充电宝。 嗯，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眼罩、颈枕、耳塞， 嗯， 哎，这些比如充气颈枕会给你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等待环境，也希望大家如果是长途旅行的话可以带着了。 嗯， 当然了，还要提醒大家不托运行李的话，可以避免不少的不必要的麻烦 啊， 嗯，比如说遇到了这个晚点啊、改签啊、托运啊。托运行李非常麻烦，因为不是所有的改签航班都可以帮你把托运行李放到新飞机上的。 嗯， 如果你和其他的同机旅客改签不一样的航班，还有可能会你需要你自己去取回行李，重新进行托运和安检，特别麻烦。 这个我跟你说，还有丢行李也比较麻烦，你知道吗？就是你转了航班行李落的那刹那， 嗯，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用来打发飞机延误的时间。 嗯，对，嗯，反正今天咱们这一个小时，这是不是节目也差不多了？快， 差不多吧， 是吧？ 嗯， 反正咱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了挺多飞机延误，还是当然我们衷心祝福大家不要延误啊！我觉得那个最靠谱， 嗯， 就是你在买之前买一些延误就是历史准点率比较高的飞机， 嗯， 是吧？而且当你延误之后，就是说啊，说句不好听的啊，我的个人推荐，如果没关门，就吃吃喝喝看书，干点自己的事儿。 嗯嗯， 这是最那什么的， 哎， 但是如果要是你比如说你吃吃书书看书都不行，那是吧，现在就是你打各种手游啊，打农药啊， 是吧？或者通过各种社交软件啊，是吧？在机场、 嗯、 啊，各种跟美女聊天，是吧？这可以搭讪。 聊天。 哎，我见过机场搭讪的，真的。 你什么怎么搭讪呀？ 哦、很厉害，真的。 搭讪 就是大家比如都在这等，有那种单身的女的，当时我在旁边睡觉啊， 嗯、 就一个男的坐过来，他用了哎，如果你们女生碰见这种搭讪开局，会不会很那个？ 说来听听。 很那什么？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说这样，哎，请问珊珊，就是啊，请问你就是说哎。多少号航站口？你是坐那什么航班的吗？比如说咱俩是一个航班，不是你是坐这个 K 多少多少往西安的吗？ 不是， 你明明坐在这儿 啊、哦，是的。 哦，哎哎，那个，你也是在这儿等飞机吗？ 对的。 哦，哎，你知道吗？我今天觉得来这个航站楼，真的，我觉得等这个真是我走过最远的路，你觉得吗？ 哦。 因为你知道，就是好久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女生了，我就觉得到你这儿的路真的是最远的路。 哦。 然后，哎，那个什么，你平常觉得你等飞机很崩溃吗？就这样就自动聊起来了，你知道吗？ 哦、我现在 很忙，那你是什么星座、啊？那你是什么星座呀、啊？就是这样。 我会回答，我现在很忙，不好意思。 嗯，就是你知道，但是他当时我看那个搭讪达人啊，那录那视频基本都能理， 也看他帅不帅吧？ 那是托是吗？ 什么呀？他肯定就是选择了一些，他录了很多，选择了那些理他的人剪在一起啊。 啊 在前段时间， 我也感觉很落后。我这 变魔术的都已经被警察抓了，好 是 吧？别乱搭讪。 好好好， 你看我王那里说了，我讨厌陌生的异性搭讪，的确是这个样子啊。嗯、王子怡说了，很讨厌这种人。 对， 哎， 下次咱俩要再聊啊，可以聊一个这什么？下次找个话题可以这样、嗯，就是你如何跟喜欢的男生或者异性开口，你会选择怎么跟他开口？ 好，可以啊，改天可以聊一下。 OK，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飞机晚点怎么办、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飞机晚点的时候找些喜欢的事情，找些有趣的事情去打发时间了。刚才师傅说了，哎，吃吃喝喝，看看书，听听音乐都挺好。我觉得闲的时候，哪怕你只是思考人生也不错。 对， 哎、 冥想也不错。 好的，嗯、或者看我们的微微笑的回放。嗯、 是。反正今天周一早上啊，祝愿大家开启新的一周，开启新的一周好心情啊！我记得大家周五的时候还要记得看我们节目，然后让我们祝你们周末快乐。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您听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珊珊， okay， 我是水徐， 我是 徐可 ，OK， 我每次都得这样呢、 啊。对对对，我是徐可啊。 今天既然聊的是机场的事儿嘛、嗯，最后送大家一首歌， 什么歌呢？ 别送我 ，OK， 明天见喽， 拜拜。